show time。 欢迎来到九九八里。 立春不仅是农历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一个节气，立春也是自然界春和日丽、风和日暖的日子的开始。 今儿怎么开始想起念这个来了？ 你这有点那个七十年代电视里边那个。 立春了，你们不觉得今年立春早吗？ 早吗？ 早吗？我觉得今年冬天是最长的一年。 今年应该说春节晚吗？ 啊，春啊，这你这么说，我听着还是晚了。春打六九头嘛，是不是？ 立春，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 怎么又开始念这个了？ 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羹。 这个月份牌今年新买的吧，小花？ 嗯，跟动物世界配套。 哎呀，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这个立春了呀，你想想，立春气温就开始回升了。 立春，你这闹腾什么？ 盼了半天也没盼到雪，这都立春了呀。 嗯，真是，咱可以出去看。 你要这么说，我也得给你更正一个，北京不是没下雪，你只能说城里头没下雪。 哎呦，下了那一点雪。 延庆那时候下的也不小。 那还算大，你忘你小时候那大雪。 封山好几天了，拿我当杨白劳了是吧？ 你小时候那个个儿也矮，当然踩在那雪窝里，那个滚儿。 小孩你别来这套，小时候你比我还矮。 我脚大呀， 脚大没有陷得更深。 你压强那么大，一踩咕没了，咱就是雪上飘，真的。不过立春确实是一个时间点啊，立春完以后虫子该出来了吧？ 立春完了，雨水才是惊蛰呢。 哦，虫子还不动呢哈？ 虫子是惊蛰出是吧？ 对呀、啊， 嗯， 惊蛰 出动。 不是，你怎么老怕虫子出来呀、啊 嗯？我是怕虫子。你们知道过去立春都干嘛吗？ 吃春饼啊，吃饺子。 周围就知道吃。 还有呢，就是立春前一天吧，得有两个艺人啊，得是艺人啊。 是吗？ 放炮了。 注意啊，是艺人。 放炮了。 反正啊，我现在认识就有俩艺人。 你就说干嘛吧。 两位艺人， 嗯， 顶冠就顶着帽子， 嗯， 世代带着袋子，装饰的袋子， 带着录音带， 完了沿街高喊春来啦，春来啦。 这招俩卖报就解决了， 俗称报春。 用得着俩艺人吗？ 哎，你们以为呢？这叫春丽，这要一般的平头老百姓、工商农事 哦， 都得给鞠躬作揖。 给我们俩鞠鞠躬。 给你、哎、你自己承认你是那艺人。 给你们鞠躬你还不愿意啊？王大雷，鞠仨鞠仨还行。 那也分为什么鞠躬， 不是 别来这套。 你们俩长得又好，外边春来了春来了，多棒。你们就是报春来啊。 报春来好像是个打羽毛球的吧。 报春来 我没记错吧？ 就马路上喊着就能挣钱。 谁说挣钱、啊、 我 挣仨工 挣钱，怎么上来就老挣钱的事儿呢？ 真是， 主要是那个过去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时候该耕田了、嗯、你们俩去喊，跟各家得说说，抓紧务农。 不是我去耕田吧？ 那倒不是，你们主要是报春官。 还有报春花呢。 现在咱们已经离那个过去的农业社会， 离那个年代久远了， 久远了，所以你们不需要这样去做了啊。 也没人这么干了。 不管怎么说，春回大地还是好事儿， 尤其对于北方来说，咱在赤道新几内亚地区就跟这没什么关系了。 你说立春了还会下雪吗？ 有可能，但是几乎这种可能性不大了。 你看这三十晚上也有啊，下雪。 有啊， 正月十五还有雪打 灯啊。你把这灯字就留给我了是吧？ 瑞雪兆丰年嘛。 今年也是怪，南方下北方不下，我是挺羡慕的，羡慕他们南方啊。你想去加拿大吗？ 啊，干嘛？有一个免费的名额是吗？ 周飞这心呐、啊，全用在这儿。 加拿大蒙特利尔 啊， 一场大雪、 啊， 地面足有36厘米的厚，怎么样？在那儿也有这么一位艺术家，你们艺术相通啊。他人家艺术家西蒙，雕了一辆车。 你听这名字，西蒙 雕了真是一个车，跟车一样1:1比例的这么个车。然后呢，警察开过去，哎呀， 哎，怎么停这儿了？ 怎么停这儿了？ 啊，地上没线啊。 然后管管他去，我管管去、 啊， 我得伸手啊， 我得贴单子。 外国警察是不是也得先照相再贴单子？ 对， 警察过去开罚单。 照相的时候就偷摸摸的， 我在这一片巡逻，他也搁在这儿听，这是看不起我啊！ 外国警察还这么要面， 等我走了你再停这儿。 不是，这咱们瞎分析啊。其实人警察就是说违规了，必须开个罚单。 嗯， 开完了一看 ，sorry， I'm sorry， I'm so sorry， 怎么了？ 假的呀！ 雪车呀， 踢脚还掉渣儿，真 踢脚没他就无意。 完了呢，警察叔叔也挺逗，留了个字条，哎，因为你，我们今天晚上非常的 happy。很开心，咱们就说呀， 嗯， 蒙特利尔下这么大场雪，这快立春了， 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知道什么是立春 似的了。 你们得去那儿啊，报春去呀、啊， 告诉他们是吗？ 跑出去啊， 春来了， 春 来 了, 春来了，得用英语说 啊 ，Spring coming。 哎呀， 哎，你们会背那二十四节气歌吗？ 春雨折春清谷天，夏懒芒夏二暑帘，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哎，你说了立春之后会不会下个回头雪？ 下个回波雪得了。 周飞，这儿你都意料不到，你那天穿着特别单薄的衣服，正要去一个剧场演出， 哎，这露天广场呢，突然间漫天飞雪，长虹化裂， 驴火的门口， 雪下的那么深，雪下的那么认真，那也不错呀，雪中的表演，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对， 没有， 但是不送炭， 那你可不如大磊， 是 大磊那雪中雨中， 哎呀， 就差在火山口演出了， 就是签了合同了是吧？ 底下的群众乡民太热情， 哪儿哪儿还有啊？主要是签了合同了，底下没人也得演。 大雨来了，他走我都不走。 对， 我真是跑不过他。 领导发言，王大磊是主持人，站在小桌后边，等着领导这发言完了，自己赶紧串场。 一拍醒目， 结果呢，纷纷扬扬飘起雪花。领导啊，兴致来了， 我没事， 又是朗诵又是作诗。王大磊啊，穿着个西服在舞台上也不敢取衣裳啊。就这么干站着，哎，这领导的兴致随着雪的越下越浓，是越来越高。王大磊眼镜都糊上了。 你在那罚站呢？ 大家热情也很高。 我是想知道他怎么当的领导。 领导跟所有观众上面都有底儿，就你那儿是露天的。 找王大磊呢？咱主持人呢？ 赶紧拿铲子吧。 嗯。 六七级的大北风，王大磊在风中，这话筒吹的都是啪啪啪啪啪 啊！扔。 各位，各位， 前不容易。由于天气原因的演出取消了。 哎，演出一取消，风停了。 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没人谁陪。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在九九八里。好，下面第一个问题是四大菜系是什么？ 欢乐怀孕。 不是，咱这是九八里吗？ 没有，我就想问问，就是大家年夜饭想吃川鲁淮粤哪一根？ 我还是想吃馅儿。 我觉得啊，川鲁淮粤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根据自身的家庭经济条件 啊， 再一个根据自身的口味来制定吃什么。你比如说淮粤吧，一定是贵；川鲁，尤其是川菜，是把一般比较普通的食材变得比较好吃。所以，比如家庭团一般说吃川菜，口味也重又便宜，这比较好。 卤呢？ 卤是适合北方啊。 那北京菜里面有一些就是卤菜， 说老北京人一般人都吃卤菜为主。说川淮粤川差不差不也就完了，过年就得卤菜。 因为这个川淮粤这个口味，这也 不见得 咱们，哎，对，咱们就是吃个玩吃个新鲜。 对啊， 哎， 粤菜偏甜，淮扬菜太清淡，川菜太辣。 哥几个，咱吃火锅什么的， 一菜走天下了现在。基本哪里都是有川菜馆子，而且很火爆。 对呀，啊，没听说吗？便宜啊， 一年一团圆。 嗯，那是你们家。 这不是， 对呀，啊，为什么一年一个八月十五你们家没在一块吃月饼是吧？ 我的意思，一年一团圆就是表现出的这个春节的意义嘛。 啊， 哦，春节典型的就是说最重要的一顿晚餐在除夕之夜。 对， 那时候就得吃年夜饭。年夜饭呢，一般是老老少少大家聚在一起。 嗯， 平时你们见不着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也不见得都来，你放心。 如果老家都在的，就那个爷爷奶奶，对长辈都在的话，那就很有可能都得过来了。 还百十来口都正常。 所以到这个时候，年夜饭就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这有什么可思考啊？ 那，哎，年夜饭是个问题啊！ 100人在你们家吃饭， 你也做， 受得了吗？ 凭什么我给做？过去说啊，这客家要来这么多人，大家伙得带点东西。一块儿得提前准备，其次现在来说条件好了，外边预定啊，那么多大饭馆、大饭庄子、哎、大饭铺子，现在三十基本都上班。 对，那是那天晚上呢都早订完了，你现在想订一个饭馆子没戏了。 可不是，这个现在订啊，你说都没戏了？ 没戏， 那也分多大的，在哪儿的饭馆， 你得看什么地儿。 哎， 对， 能订上。 烤串， 小花，我不知道你们家惨到这份上啊。 不是，我这比好比 没有好比，过年吃串好比比什么？ 好比 谁不再留一个位子，给他摆一副碗筷。 对， 哎呀， 表明合家欢。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你这是团圆吗？你这 就万一你有个亲戚国外呢？ 啊， 哦，就是没回来， 嗯， 那不是也得留一个 或者回不来 面墙，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吃顿饭嘛。 我就说要打一千骂人爱， 打一千骂一万， 亲戚之间难免有些小摩擦。哎，你们王家这个族是不是人丁兴旺？ 一般来讲啊，没有这么说的。你们底下这个族，你们周围那个族， 来 现在 不按族划分了，知道吧？都按家划分了。 哦，那还行吗？ 还可以吧。 周飞呢？ 哎呀， 你们可是老姓了。 对。 对， 打周文王那会儿就这 姓， 周文王周 姬姓跟你们也同姓了。 对啊，姬周嘛，周王姬，这都算一块儿。 没问我们家就这些人， 多少人呀、 啊？基本配置六七个。 自己做呢，还是外面吃去？ 自己做 啊、 嗯， 传统都这样。 基本上啊，头一礼拜 就开始 采购了。 哎， 嗯， 买年货。 其实啊，这一顿饭能吃多长时间？ 呵，那看你们家嘴碎不碎了。吃饭不为吃，还得为聊。过年了吗？ 那你说这种吃法那也是挺麻烦的。那去谁家吃呢？是不是得轮流请啊？ 这老家吃啊。 那老人家吃谁给做呢？都不能让老人做吧？ 孩子们给做呀。 啊，第二辈人啊。 第二辈人谁给做呀、 啊？我爸呀、啊。 第一就看谁 手艺 会做，手艺好。第二，在家里总得有排行吧？ 嗯， 那都是靠前面的做。 那我们做的没法吃啊。 那到你这代是不是全军覆没了都？ 死了、啊。 这我们这代呢？ 做饭的手艺 啊！ 我要是当了爷爷的话， 哎呦，那完了！你要是当了爷爷，那且得盼着。 我当爷爷那会儿， 你还 先 说你当孙子这会儿吧。 对对对， 你 先说当孙子这会儿。 当孙子 这会儿你是没什么个拿手菜对吧？ 对啊。 洗碗吗？ 洗。 那你要当爷爷了以后，你希望你孙子给你做什么呀？ 我要当了爷爷啊，让我孙子给我做锅老肉。 对。除非得吃 也不要求不 这一辈子估计也没这么大钱，孤老肉了没吃够。 不是，我就好吃这口啊。 哎，你要说也让我孙子给我做什么海参，做个大虾，第一呢显然家庭条件。 我跟你说那东西我不爱吃， 你得先虚的话，人家边吃的 是 实实在在的爱吃的， 是 爱吃甜的。你 反正来一堆孙子给你都做了孤老肉。 不是，我是想说什么呢？我当孙子这会儿，我让我爷爷给我做孤老肉。我当了爷爷，我让我孙子给我做孤老肉。 哦， 那就是说 你 但是呢，就在这个爷爷跟孙子青黄不接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吃不上的， 也净洗碗。 那不是我爸也会做呀，所以能接得上。这年夜饭你怎么也得有十道菜吧？ 嗯， 就 起码吧， 就七八口子也得十道菜吧， 嗯、 再加个汤。 对，这得有六个凉菜吧？ 哎，甭说六个凉菜，我提一古老肉不过分吧？ 不过分吧？ 还剩仨热菜 啊！这我好歹你们还不知道做什么呢？我跟你说，这四道菜啊。一古老肉，一个糖醋里脊，一个糖醋鱼， 还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 到你这一辈的人，谁能做饭呀？还 就只能是外头了。 哦，看来就都不会做饭了。 对呀、 啊，也挺可惜的哈。爷爷的古老肉做那么香， 没问题，盼着孙子来，孙子就能接上了。 不是， 大爷你呢？ 啊，我爸做饭啊，正常。 你爸做的好吃。哎，对你爸是做的好吃，我记得你爸做那鱼挺好吃的。 好啊你， 我爸做鱼炖肉都没问题。 你什么时候去他们家了？ 那咕的鱼， 老忘过拿，他老尝、 哦。 就是因为过年肯定得吃鱼嘛，对吧？ 对，一般来讲是这样 的。你们家都可以叫全鱼宴， 老北京 鹏鱼宴啊，听起来全鱼宴。 我们家也吃不起鹏鱼宴。 那你们家年夜饭里边这个，你觉得最精彩的一道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精彩是排骨。 哦，怎么？ 其实北京人吃肉最多，炖呐。 不是，万一也是酸甜的那个呢？不不， 我跟他们家不一样，我北京人。 哎，你别打我， 吃咸口的。 我也北京人。哎，那我问你，你这一个炖排骨有什么的呀？ 有什么的？都能赖我过去吃的少，都过年了。 现在说现在， 现在 啊， 那得买好的那个无公害那个，咱说呢，纯天然绿色的肉，然后买那个排骨，就是搁那配料的，每家的秘方不一样，就那么香， 讲究。哎，你们家要年夜饭外边吃的话，你们会定在什么地儿吃啊？一般 饭馆里头。 我指的是这什么字号呀？有没有挑不挑？ 不挑。其实边上现在很多连锁的那个饭店做的挺好。 哎，对， 就看大家伙家里老人有没有特别讲究的， 有没有找那种就是说那个特别知名的老字号？ 有 三零年就开业的， 有。 啊，有啊，这个现在就是 他妈三零年一九一几年开业都有。 他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这些买卖啊，在这个头俩月 还不好定呢。 在头半年就开始定了， 就是今年定明年的年夜饭了已经。 哎，对，您交点定金，然后给您就定上。 人家饭店都出那种套餐，什么幸福团圆六人套餐， 对，有 合家欢乐八人套餐。 我还跟你说，很多老字号当中啊，还不是这种套餐人不定呢，就是我单点一桌不成，对他不好备料 啊。 你比如周辉到全聚德，我就要吃古老肉，对不起，不接待。 老北京年夜饭，哎，这周辉的奶奶啊， 那你给我好好学。 老北京的年夜饭， 你把调门弄低点儿。 讲究说学不是 说学逗唱， 四四见底。怎么叫四四见底呢？纸四凉四热四肉四汤，四平八稳的吉祥如意的这个抬头。 好，鼓掌。 这就十二个菜， 四凉四个凉菜， 十六个， 四热四个热菜，四肉四个肉菜，四汤四个汤。 你这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汤菜用着四个吗？ 都 啊，嗨， 不听奶奶 的。刚才怎么说的？ 用得着，用得着。 四色见底。 这四汤都有什么呀？ 哼 奶奶这会儿需要休息了。 我爱吃的有四喜丸子、 万年汤、 小百合。 小百合听着像是个艺名儿，是个小百花。 煎饼墩儿， 这是凉菜。 豆腐、菜麻， 点心都出来了。 您这是四根四鲜四蜜饯吧？ 谢谢。 啊，太鞠躬下台了。 我还得补充几个讲究。 喂，这是谁？ 你爷爷。餐桌上必须有鱼。 哦。 吉庆有鱼，年年有鱼，必须有火锅。 啊。 红红火火，还得上个萝卜。啊、 好通气呀、啊。 哦。 好彩头嘛，菜头嘛，萝卜就是菜头，还有这个拔丝苹果，甜甜蜜蜜。 但一般过去我记得拔丝红薯比较多吧， 拔丝山药什么的，拔丝白薯，主要是 拔丝苹果还真不多，家里做、嗯。 孙子们说的对，无鱼不成席，鱼要先鲤鱼，谢谢。 谁说完都鞠躬下台，这摆两桌，男方这桌呢坐爷爷这边，女方那桌坐奶奶那边。这里最幸福就是孙子，两边吃。 不是，我还是做古老肉那边。 最幸福的事只有一个孙子， 就是周飞。 说到年夜饭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订都可以说有的那个饭馆已经是一桌难求了啊。 嗯， 在成都有这么一个酒楼，因为生意兴隆，这家酒店出了一个规矩， 嗯， 一个半小时之内必须吃完，超时要收超时费。你说周飞一家子坐在那儿， 嗯， 爷爷发完言，奶奶发完言，这站了大概有四十分钟吧。 嚯！ 古老肉都凉了， 叫我想九十分钟，这还有五十分钟啊！ 老人家嘛，他有时候说话慢， 对对，再加上咳嗽， 对， 喘、 关键不让我们动筷， 乐， 这是规矩。 嗯， 老家不说完，孩子不能动筷。 现在该开吃了啊，总得说亲戚之间互相寒暄，互相问候，对。 对， 这一问呢，又占了嘴，眼见着你们这一顿饭呢，一个半小时吃不完了， 眼看着啊，现在还有两分钟，这桌上还有十个菜没动。 我得拿个盒，我把古老肉打包了。我得 周飞已经很努力了，好腮帮子讲团， 嗯， 古老肉含着 太阳穴都鼓了， 先囤着这两边， 跟猴一样，马上回家把这古老肉吐出来，但是好好嚼， 手里还攥着俩 古老球， 盘着在手里， 生怕糟践了这点古老肉，已经吃成这样了还是吃不完呢。这时候人家这个服务员站周飞背后吹气儿， 哪位这么讨厌 啊？吹什么气儿啊？ 这个时间您看好啊。 啊。 这一个半小时，这眼见着就差不多了啊。 是。 您看您该打包打包，该结账结账啊。 哎，该咽您就咽。 我该翻桌了，该啊。 没吃完呢。 哎呦，这个超时的话，之前我们也跟您说了啊，这得由您个人自己去承担了啊。 哎，我想知道这个超时怎么承担呢？ 咱们按超多长时间算。 跟停车场一样，其实说呗。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是这样啊，每隔半个小时呢，加收100元的超时费。哎，您可以吃啊，慢慢的，别着急。 100块钱半小时， 哎，半小时100是吧？ 嗯，吃吃吃， 你们家一人一车位， 接着吃。 但是你姨挺不高兴的，怎么 着？我姨 啊， 对，因为你姨不会开车呀。 我姨， 你姨就琢磨，我不会开车，让我交这10多块钱，我凭什么交停车费？ 经你解释，你姨明白了，这是拿停车来做了个类比。 哎，这画等号等于。 那你也 不大，接着一解释，半小时又没了。 但是你姨就对这事儿她不太明白，怎么就半个小时又加收了100块钱呢？我也没上菜，就说我没吃了任何东西，没加任何塑料袋，没拿是吧？然后呢，我还给你们100块钱。 我是姨啊， 掰开揉碎了， 我给您讲啊，这个就是。咱们花钱买时间，这才100块钱， 没听说过。 不，在他解释这会儿就变成200了， 是吧？ 又半个钟头过去了， 快吃吧。 你呀，也年纪大一点，对这种经济算法特别不理解。 对，你就说这我还有点不明白， 还有点不明白。 哎，这就一个半钟头过去了啊。 人家就说了啊，您看，您也别说不明白，我们这工作人员大年三十还得加班， 对， 是不是？那我们这超收费，您应该能理解呀。 而且有那么多排队等着来吃饭 的。对呀。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也是过了半小时才给您算的，对不对？您过三五分钟的我们也不算，这必须得算了呀。 好好好，你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 您看，您订了一桌200块钱的饭，现在您超时1个半钟头， 您说您 这300块钱不说合适吗？ 占着我们一个12人的桌子， 就一肉菜，古老肉， 您还不吃攥着？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好了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元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元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罗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8度到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风力较大，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这个小树，大雷，你觉得他浪漫吗？你觉得他会给姑娘送花吗？ 我觉得他这俩字倒都占，就不能搁一块儿说。 那你 王大雷，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这么形容我，就有点 他加俩柚子，哎，他加俩柚子，绝对是特别的， 哦、 这个实力 啊。那你觉得他会给姑娘送花吗？ 会啊， 会， 绝对会啊。 花钱？ 那不会啊，送花会，但不会花钱的。 哎，这就矛盾了。 那这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矛盾，旧手不能抄点花啊。 你像有的送花的日子吧，是咱北京的冬天，那他到哪儿去弄花呢？ 爆米花啊。你不知道有一个叫那个粮食放大器的东西吗？ 哎，你太不了解小柱了。 怎么了？改了？ 改了人家。 哎呦，这我得重新看。 你知道送了多少朵花？那姑娘你还知道？你还耳闻过？ 耳闻过，我还不如眼见过。哎，我还耳闻过，哪位啊？ 山上 洋洋。 什么？ 不是山上那位。 山上那位。 俩人丢帽子，捡帽子，丢帽子。 我倒是真耳闻了，但我不知道叫什么，也不知道姓什么，就叫山姑娘吧。 山姑娘，哎，送山姑娘送了999朵玫瑰 啊！小柱。怎么着？ 你想象得多大？ 999朵玫瑰不用想象，我见过，那一大掐，我跟你说得6磅小火台。 六 小柱有那本事吗？ 切， 小柱一人确实搭不动，得雇人。 搭得动 啊？可是999朵，人家自个儿送的。 自己送自己，小柱帮个忙是吧？ 送山姑娘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怎么送的？ 他一个人搬不动，姑娘又收到了，这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快递上班了，是这意思吗？你是想说快递上班了，有上门服务吗？ 姑娘收到了，而且就这么一小盒。 姑娘收的一小盒，我送你什么呀？这是？ 那这999朵玫瑰，我都知道什么色儿的，白的。 别捣乱啊！送的是那个干的泡水的 玫瑰 花。 哎，俗称玫瑰花茶。 你把那茶都是带上来行吗？ 哎，哎呦， 人家当玫瑰花送的，问题是 高兴的呀。 哎呦， 当时拽他脸上了就，你胖。 这姑娘就后边那句就像是骂街一样。 姑娘说的是你胖， 不不不，说你胖。 也不能怪小树，大家都在送花，没钱还得要摆谱，这对他来讲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 那谁让他没钱摆谱了？他可以不摆谱。 当然了，他们家的这个关于花的故事呢也是非常多的。 还有呢？ 嗯，这个小树的一位邻居。 你最好说清楚是谁。 就眼瞅着冲你而来啊， 王大妈。 又吓我一跳。 别想相信啊，别多想。 王大妈 就是王大磊他妈。 就说到我们家。 哎，那可不一定，姓王的多了。 对， 嗯， 他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因为时代的问题嘛，没有赶上过那么浪漫的时候。 对呀， 48岁了，人家大妈 没赶上浪漫的时候，跟48当大妈真没关系。他不浪漫，48也能当大妈。 48当大妈拿着鲜花笑哈哈。 哎，其实王大妈是个好喜浪漫的人。 好喜浪漫，那叫好喜。 小花，我说啊，这48叫大妈，这个实在是 早点哈，早点， 早点。 主要是因为她长得比较胖，所以大家老给她起外号 胖 大妈。 你就说王大磊这胖小子，小时候胖孙子， 对对对， 你还胖孙子， 胖娃娃，现在也不可能 胖王八，胖娃娃，娃娃，你看我这嘴， 就这时候才松的。 胖蛤蟆， 谁胖蛤蟆？ 胖什么呀？ 小子，我差点忘了， 这个、 你就往后说怎么了？ 也是可爱的一个形象嘛。 嗯， 然后呢，她的丈夫观察了张女士， 观察张女士，手外遇了。 哎呦， 观察张女士他们家，观察人家为什么这么和睦呢？人家老公老婆呀，互相老有一种爱的表示， 还爱的表示。 今天点根蜡了， 明儿上个香啊，后儿烧个纸啊， 这都是爱的表示。 不香辣， 原来是 香辣，就洗澡的时候点着，还昏影影绰绰，昏昏欲。 我知道，我知道，有 外 香辣蟹， 等会儿 香辣 蟹，等会儿偷开洗澡。 王大磊，你是真的一点不知道浪漫的东西。 不是不是，小花， 不是， 你也别说王大磊，你先理清思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牵扯道德问题。 他就是看 洗澡点蜡，你怎么知道的？ 自己觉得自己不浪漫，寻寻人家邻居家 洗澡点蜡， 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怎么个用法。哎， 我没听说过。 哎呦，你是真不懂，人都放在地上嘛，一个一个，有时候还摆成个心形， 跟孔明求兽似的。 哎，小猪，就反正你就是这种土劲儿，我也不。 你先等会儿，你说这个。意思我懂，就摆一个新的造型在地上去。谁家洗澡在地上摆新的造型？你告诉我。 因为洗澡这个时候呢，在地上点几个蜡，借点光， 省得看就是那水太脏了，是吧？ 你说这场景啊，哎，大家琢磨合理不合理？洗澡不开， 你要踩椅子头摔着怎么办？这种封建迷信活动，解放以后它就没有了。 不是，我没法跟你们二位解释。你们这二位一天到晚撞天黑， 你是解释不清楚。 你们二位一天到晚撞天黑，我不想跟你们解释。 撞天黑， 反正学了学了啊！一看张女士他们家这个感情和睦恩爱， 他就从中。 我怎么给我们家心爱的王王整一个呢？ 王王， 王大妈嘛，爱称王王。哎，回去就买了一把子花。 一把子是多少啊？ 我听着就像是狗尾巴花。 人都说论树，哎，论棚，再买一把子也不知道是多少，抱圆了这花。 抱圆了。要不那小孩老抱着他腿，回去以后呢，就给了这个48岁的胖大妈。胖大妈这个人呐， 他胖啊。 他年轻的时候你算吧，他赶的什么时候呢？ 我哪知道啊？ 48解放以后了， 也就80年代啊，那会儿呢。不实行这个送花，穿个解放鞋打个面的很高兴了。 80年代穿解放鞋打面的，有面的了吗？ 90年代有的面的 是吗？ 对，你别瞎说行吗？ 90年代穿着解放鞋， 但你别搁一块儿说呀。90年代打面的， 那穿着解放鞋，拿本汪国真，这行吧？ 他怎么老得穿着解放鞋？ 去买一猴票，努力成为万元户。这是他80年代的生活理想， 努力成为万元户，买邮票成万元户，那就是偷鸡倒把呀，也是。 哎，这个词也是80年代的词儿。 对，是。 啊，你来过？ 我没来过。 胖大妈一瞧，哟，老公拿着这么一束鲜花奔着我来了， 快跑！ 是我吗？左看看，右看看，后看看，前看看，是我。这是要干什么呢？ 经这个丈夫一解释，是为了表达一种爱。这个胖大妈传起来了。 什么传起来了？ 因为她前一阵刚感冒咳嗽，一直没好利索，又是乐又想咳嗽，又憋着乐又憋着咳嗽。 你就乐出来不就完了吗？ 就这个左右一较劲呢，咔嚓，肋骨折了。 哎呦喂，多疼啊！就是想浪漫一下，但是呢，结果呢，对方呢又兴奋又激动，还赶上咳嗽， 把累的给乐折了。那张女士怎么办了？ 张女士哪有张女士啊？ 你小的呗，你忘了你刚才说的。 本想浪漫一把的金先生呢，给妻子啊48岁的张女士买了花，结果呢，张女士一高兴，一咳嗽，一激动，哎，一兴奋，一哆嗦，再一乐，因咳嗽导致肋骨骨折。快乐大街小区胡同的街坊们都去看望了。 那张女士去了吗？ 怎么又来了？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4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遍，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大街家属院， 来来来来来啊！咱们是一醉方休。 您已经喝不少了， 那也是高兴。咱们得多少年没见了？ 有个小十年了。 小十年呢，一个时代都过去了。 那会儿您27，现在您41， 这怎么叫小十年呢？你什么账头吧，小时候数学就不好。咱 干嘛你一人喝呢？ 哎，混得不好啊。 说谁呢？ 说自己呀、啊。 你混得还不好啊？ 你 站着是车，躺着是房子。 我 们的房什么房啊？ 什么 山根底下的房。 山根底下。 我们的车什么车、 哎、 马上就报废的车。 那也是有车有房， 不像你呀、啊，家男。 工薪阶层。 名字叫家男，其实家里不难。 谁说不难啊？ 他那家男是什么？就是家住南边，田园风光，远离都市的喧嚣。 你等会儿，我住多南边？ 富养离子，超户河。 多住南边林子里， 温泉嘟嘟的往上冒啊！ 哎呦，我南边都看见温泉。我比小汤山还远呢。 小汤在北边。 对呀、啊、我就说这 你顶多南宫还得往南。 对呦，我快出北京了。 没有 不容易。 我跟您说，您呐才是真真正正的有钱人。 谁说的？ 哈， 您一个老河北到北京以后这么多年能这样，我们很羡慕了。 这要这么说，我是比河北近多了。好在我现在是北京户口。哎，还是 咱们几个不容易，当年竞争是很激烈的，咱们仨左冲右挡，没把彼此给 踢。后来我继续在这公司里混，你们都去好的地方发展，也没拽着我。不提了， 但是 这叫什么？这叫帅不离位。现在怎么样？没您这公司转得开吗？ 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 哎， 怎么就把我留营盘里了？ 哎，对呀， 公司都快。公司都快倒了，我搬不倒，管什么用？ 你往上一步一步往上爬。 哎， 佳楠，你一向是大哥风范， 呵， 是咱们公司扛把子的。 我还是下地 钉锤斧吧。你说这玩意儿， 这公司卖点农用器械，最后都归我了。 进门开锅烂，谁受得了？呵， 哎， 别哭啊！啊，要唱歌，要唱歌， 来，鼓掌一个。哎，要不发个红包再唱。 好， 班长， 我让你们也高兴高兴。 哦，好， 我发红包， 大家都得发啊。 哎， 班长先来个。 走， 好，花开富贵走你。 怎么还有吉祥话？我再发一看，你们还有吉祥话吗？ 哎，好， 看红包你们都乐了吧？ 好， 乐了吧？你们这些年就是这样，见钱眼开。我再发一个。 好， 我， 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哼，我，怎么改这叫唤声了？ 我弄了个126。 老家话都说出来了，人家好玩儿。再发一个走。 哎， 走。 哎， 有的。 这么些年，我一直不知道你是哪儿人。 我北京的。 哎，自己都怀疑了吧？ 南五环。 说完这话，你还信吗？ 呵， 我的嘴在哪儿呢？ 得了啊！今天咱们是尽欢而散，咱们班长 谁和谁尽婚了？ 慷慨， 必须给班长鼓上掌。 哎，对，来， 太棒了，班长，真的。 下一次毛毛雨、哎， 咱们今天赶上班长慷慨解囊，而且是慷慨激昂。就差慷慨就义了， 就义。 现在又慷慨陈词，没别的事儿。哎， 啊， 班长， 哎， 谢谢您呢。怎么走啊？有代价吗？ 有付出代价的吧？ 那送一下吧，你要不我送一下？ 哎，别 了，我送， 你、 要不我送吧？ 要不你送？ 哎，算你来吧。不跟你抢了啊！ 来，你送吧。 钱儿我自己送我自己吧。 好， 走了。 北京时间10:00，贴车膜、焊车膜，我们的车膜最好车膜。 哎呀， 喝了你以后倍儿有精神。 谁早上起来就把电视开开？我睡觉谁开电视？ 黄金年轻态，真正老北京。 谁开电视？ 下面是路况信息。 关了吧，不听了。看看。抢红包的怎么样啊、哎、我也抢俩红包去。 谢谢班长慷慨激昂。 谢谢班长慷慨大气。 谢谢班长的慷慨红包。 这些人也没见过。 谢谢班长的慷慨解囊。 嗨，这些人真没见过什么。 谢谢我们的慷慨班长。 这些人呢真没见过什么。哎呀，这一500的红包就把他们乐成这样。谢 给班长跪了。 别去，这几块钱跪了至于的吗？谢 谢谢老板，磕头喽。 别客气，这有什么可磕头的呀？ 老板必发大财，祝老板金婚愉快。 这都词儿都没得说了，开始瞎编了，哎，没劲。 班长，昨天不知道为什么你像抽了风一样发了5000元的红包。 啊？哎、啊，有这事？哎，我查查记录吧。啊？15000？哎呀，你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嘟嘟， 哎，怎么回事这是？哎，都给我发红包呢。 昨天呢，你喝的有点高了。 哦， 前前后后发了15000块钱的红包，我呀手也笨点，抢了1300。 这手笨的都抢了1300。 班长，不知道我为什么、 嗯、又不知道了， 才抢了3200。 哎，我跟他说，你比抢1300的强多了，那也不行，离15000连零头还不到，日子怎么过呀？ 嘟嘟， 又想谁呀？ 退钱！ 没劲！ 谢谢大家，把红包都退回来了，谢谢大家。经过计算，15000一分不少，我还挣了200。 娱乐72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电视台门口， 您俩在电视台工作，您这个经得多见得广啊。 我经历了多少了？我经历的船比你看见的浪都多。 王老师曾经说一句话，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对啊，那演的必须得好，尤其是在这个 大前世纪。那您再给我们爆料几个，就是您知道的， 对， 我们不知道的。 您在剧组里的那个又客串啦，又主持啦，就是一些大型的什么红毯，你也到上面，您走了好几柳了，您给我们说说。 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事儿？到底 您明白，就是我们认为那个镜头是那样的，实际上呢，您给揭秘一下。 对，武钢片那武侠剧什么的， 你不知道吧？ 嗯， 他们有时候现在那个戏拍的时候做效果。 啊， 他有一个情节 那拿着剑扑一扎，那人往上呲血。哎，你仔细看呢，其实不是血，谁家血是颗粒状的，砰啪往上飞。你不是那那是枸杞往上撒的？ 不可能吧，枸杞不是泡着喝的吗？ 我没问你怎么吃，我就说当时他用那替代品就是枸杞。 哎呦， 冲啊冲，哎，一把一把的撒，你看这个、 哦、就扎出的血珠， 对， 是拿这个枸杞代 替 的。 对， 王老师，我不是听说有一种叫血浆的东西是代替人表演这个受伤时候流的血吗？ 但估计那天啊，他们可能临时不凑手，或者说那个觉得那效果不太好，拿这个扑往上一撒，嘿，结果没想到让我一眼这个看穿了。 王老师真厉害，王老师，你知道血浆多少钱吗？我是说他们剧组用的那些， 你那一块都要不了，五毛。知道吗？ 五毛钱的血浆不用，用这个好几十一斤的枸杞， 要就是那劲头，知道吗？像那个 劲头啊， 那个唰撒那个点点点点点那个喷洒。 哎， 那比如说他要是扎在苦胆上，是不是撒葡萄干就行啊？ 那葡萄干没那么绿，哎，叫绿葡萄。嗯， 那我明白了，这个剧组不是穷，不是因为穷买不起血浆， 绝不是哪个剧组穷， 这是一养生组。 哎呀，反正他们之后干什么了我不知道，反正当时我一眼看出来了。 哎呦， 王老师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就是这个贼眉，不是眼疾手快。 我要跑是怎么着？ 不是，那叫 火眼金睛。 对对对，独眼十针。 我就剩一只眼了。 不是，独的 叫独具这个 慧眼。 对，独具慧眼， 特别慧眼。您就是本人就慧眼，我觉得 我也说见我慧眼。 哎， 我可得眼了。 我看过有一个电视连续剧，有您 哪个 坐在车上，然后哈哟哈哟，您跟那个和一娘娘在一块儿，边上过着树。 我跟你说，那都是假的。那其实 您坐车上聊，而且那个镜头跟的可匀了， 根本那车就没动。那是剧组的人呢，拿着那树杈，这唰唰唰唰来回走。 哦，是那树在跑，树杈跑，和这不是您在动。 对呀， 不能， 我这 走那儿，那大车还那颠荡那感觉都有， 有人在晃啊，嘎吱嘎吱嘎吱的。 您只负责颠， 我还负责坐呢。啊、 您就是、 哎、 又颠又这个 坐， 合着您坐那板上那儿晃、啊，您就冒充个元宵。 谁是元宵啊？ 煤球。 你才没球呢，有那么黑吗？ 还有呢，王老师， 还有什么呀？ 我记得有一个场景是您演一个宫里的，后来您出去追娘娘骑着马，因为我知道王老师哪匹马也驮不动您，对吧？ 木马可以。 当时是怎么拍的您在马上这么的潇洒挥洒的？正面镜头还是？ 是不是找一鞍马呀？ 其实啊，就是我坐在那儿，还是有人来回晃那镜头。 Oh. 我坐的固定地方，有时候换了镜头从正面看，然后后边一拿来马一比划，就像那有马似的，我骑马去了。 哎， 您还是演了那个元宵。 哎，去你的吧！ 啊，有那么一个镜头，您演一个电视剧啊，最后吧，那女主角啊，就是下毒药给您害死了，往那酒里边放着毒药翻沫子，最后您把它喝了，那喝的真是毒药吗？ 那人就不是我，你哪只眼看的是我的？ 哎，最后服毒之后，您演特别逼真，这人中毒在地上翻滚，那个不是您翻滚，就是人在底下颠弄您，您还是来这个元宵。 我都那样了，还来得了啊？ 还有一次，王老师 没有一次了， 就这一次，王老师好像就告别这个 舞台了。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跟王老师多聊聊。其实呢，经历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您可能发现啊，这个真实拍摄不照咱们想象那样的。你比如说一大飞机啊，大飞机飞过去了，其实呢有可能啊，它就是飞机是用机场上那拍的飞机，但是背景呢是这个大蓝布，拍好了以后再换是蓝天呐、啊，是白云呐、啊，是狂风啊，是暴雨啊，什么都在后换的啊。 您比如说西游记87版的西游记，有这么一集大闹观音院，那观音院着火了，真得找一个庙宇把它烧了吗？做了一个小模型对比一下，讲假比真。您比如说演这么一个镜头，王大雷老师演一位英雄，烈火当中抢救国家财产， 真能把我烧了吗？ 当然不能了。 哎， 因为上一个戏您就服毒了， 死了。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